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的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没错，我们是一个大型情感交友类的节目，我们这个平台呢致力于给年轻人解决情感问题，通过我们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如果你想上我们的节目寻找朋友的话，请关注我们，下一个登上节目的就是您啦。 嗯，对，也可以这个就是反正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而且在每周二的推送当中会有上一个礼拜就是整整一个礼拜的所有优质嘉宾的信息、嗯、啊，你比如包括他们的电话呀、微博呀、微信啊，当然如果这些他们想留的话一定会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每一期嘉宾的话，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没准儿你就在这里找到一个跟自己三观又很合、志趣又相投、臭味又相投的朋友啦。嗯，这个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啊，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今儿不用漂亮，因为 今儿不漂亮，因为漂亮形容不了， 不是今儿不漂亮，是每天都漂亮。但是今天这位呢在漂亮上又多了那么一丝丝的优秀，如果大家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主题的话，就是这么优秀，说的就是他。接下来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范弘毅来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一六播本的范弘毅。我呢是一个处女座，但是我的性格平时在生活中就是很大大咧咧的，和同学们呢也十分爱开玩笑，然后大家都说我性格挺好的，也很喜欢交朋友。那么我平时的爱好呢就是弹弹手风琴啦，听听音乐呀，跳跳舞，唱唱歌什么的。今天呢也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 嗯，非常漂亮、一个小师妹啊。 哎，真的假的？我就是咱俩私下里关系这么好，我怎么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多爱好呢？ 上节目前现想的吗？ 对对对对，这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好直白， 真的要直接这么直白的说出来，为了节目效果吗？啊，当然不是啊，这个还是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在之前认识他之前，就。我是听说反正他的手风琴应该是达到了十级的标准、是吧？ 对对对，因为手风琴学了还挺长时间、 手风琴我觉得弹的比较少嘛，就是很多西洋乐器啊、钢琴啊、小提琴很多，能跟我们简单聊聊当时是怎么选择来弹手风琴的吗？ 嗯，当时学手风琴的时候呢应该是从六岁就已经开始学了。 哇， 嗯，当时我妈主要是因为学钢琴的人也是太多了，而且 没报上名儿。 后来上了隔壁手风琴班，对，而且 真的假的 节目效果 你就对。 而且手风琴主要是像大家看到特别便于携带，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手风琴其实特别难学，因为它右手是属于键盘，然后左手是贝斯。其实学会手风琴的人呢就是学钢琴和学贝斯都特别的好学，而且十分的开发大脑。 对，刚才说的左右手要配合是吧？ 对对，左右手。 那这个手风琴啊，我们比较好奇，学好之后平时的用途是什么？说是演出啊或者是比赛那样的，就是在国际社会上手风琴的认可程度高不高呢？ 对，手风琴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学习的人还比较少，但是它是在国际上面还是有很高的知名度的。包括我之前也是参加过一些国际的交流的比赛，而且发现它西洋，因为手风琴属于西洋乐嘛，它在特别是欧洲方面都广泛度很高的。 手风琴有没有跟着你一起来到学校呢？ 跟着来了， 但是就是没有来到我们， 没来到 节目， 没到直播间。 因为我觉得这手风琴应该实在是太沉了。 对，它真的还挺沉。 我确实之前还摸过一次手风琴，就是在小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非常喜欢苏联的歌曲，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比如说三套车或者是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又或者是卡秋莎，这些比较 小的时候喜欢这些歌， 对对对，然后 受家里人影响， 对，然后它里面。它的一些背景音啊或者是调音的一些乐器基本上都以手风琴为主。 对 对, 对。 然后这些老一辈的人呢就基本上就借着手风琴就能唱歌，而且之前在北京那个景山公园，景山公园从这个山脚下往上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老大爷老大妈就在那儿围成一团，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应该叫拉手风琴是吗？ 对对对、 啊、就是中间有一个拉手风琴的，然后旁边的人就跟着一块唱红歌，我就感觉这个氛围啊真的是我应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氛围。 还可能是因为拉手风琴的动作很像舞蹈，可以随着这个拉的这个节奏摆动身体。 对对、 但我觉得好像跟他蛮反差的，因为看着他觉得特别的文静、而且他说的性格很好。哎，大佐露出了一个鄙夷的表情。 真的吗？ 据说她脾气很好是吧？作为一个东北姑娘脾气很好吗？ 对，我所谓的脾气好，只不过是 不打架不骂人， 能动手就不吵。 不到哎，对啊，不到关键时刻不动手，所以我脾气很好。 不吵架就是 脾气好，很东北，很东北，很东北。不行啊，咱们得给这个 东北 人 证证明， 咱们得给东北人证证明啊，并不是所有东北人都是这样。这个能动手就别吵吵。当然，这个只是对东北人性格的一个大轮廓的一个描写，就是说明东北人比较豪爽，比较奔放吧，只能这么说， 不迂回，很直接。 对， 而且我觉得东北人其实非常讲道理，我们三个都是东北人，因为我们就是道理。 没有，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个 越描越黑， 对，越描越黑。 那你还记得你上一次生气是在什么时候吗？发火的时候， 上一次生气应该是和男朋友吧。 为什么他怎么惹到你了？控诉一下他。 可能就是其实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大气可上，也就是我闹小情绪。 大气没有，小气不断。 对， 哎呦。 比如说平时我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可能是遇到意见不一致了，然后他肯定会让着我，但是我也会发一些小牢骚小抱怨什么的。 就是让着你也不行。 对，气必须得撒出去。 我觉得多温柔啊，多直接，咱有事儿不藏着掖着是吧？ 直接说。 对，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起码男生知道他在哪一点有这个顾虑，哪点有这个问题，下次就不会再犯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很好，其实男生都需要这样一款的女朋友，起码不用去猜啊。 哎， 尤其他猜他今天又怎么生 气了、哎、我刚刚还在猜你到底想说点什么呢。 我给好不容易找不回来了， 我这个脑子呀飞速的旋转，我一直在想这王松义到底要说点什么，大家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女朋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不知道啊，我一直在想、 啊、对 啊， 因为很多男生就说哎他又怎么了，今天又怎么了，其实那我们就不用了是吧，我就直接跟你说了我有什么问题。 就是两个人相处的时候用一种特别直接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今天就是生气了， 对 你哪儿做的不对，然后如果这件事是你错了呢你就改，如果这件事你没有错呢，那就是我闹小脾气，就是我闹小脾气了， 怎么着 过来哄我， 对、啊、宝宝不高兴， 就是这种性格。其实这种性格也挺好的。那方便透露一下，我这个好奇宝宝又开始好奇了啊， 八卦了、 那个、对，八卦好奇、 哦、好奇好奇好奇。 这个之前跟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呀，方便透露吗？如果不方便的话咱们 就发微信 透露一下， 或者写信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面念一下。 对，我们俩是同学。 哦。 然后在军训之后开始有了接触。 哇，下手真快呀！ 军训之后，现在应该是大一新生正在军训，然后就是过段时间结束之后，刚刚回到校园里面，两个人就开始有了接触。 一年了是吧？一年的时间了， 差不多从接触开始算。 真的挺好的。有没有什么印象里边这个他做了一件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 我觉得 你要是说没有的话那就太尴尬了。 我觉得感动都是平时生活中的小事儿吧，就是有那么一瞬间还挺感动的。就是比如说他特别的随叫随到，这一点就令我什么时候都很感动。比如说打电话了，然后他就马上放下手里的事儿，飞速的过来。 真好，都说这个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男生用实际行动告白了一切，点个赞啊，不错，男生都学着点儿，这样把这个漂亮姑娘的心就拢过来。你就是因为太忙于事业，不能随叫随到啊，大佐佐。 我们有什么办法呀、啊？ 但是大佐是符合领导的，领导一个电话、他就随叫随到。 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嘛，然后还来主持一档大型的青年 交友类 节目。 我们把大佐的联系方式打在了屏幕下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 对，就是我们北京青年的官方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如果大家想看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看看我这个在视频里边长成150斤的大黑胖子。这所有嘉宾 真的 在视频里边对我的评价，知道吗？ 大黑胖子。 对，然后来到节目之后啊，你就是大佐吗？真的吗？啊，不对呀、啊。然后他们在视频里边看到的我都是一个150-160斤的脸，特别特别大，然后长特别特别黑的一个大胖子形象。 那只跟你证明一下，大佐确实是一个白白高高瘦瘦的一个可爱的男生啊。 那不可爱一点。对，刚刚也是非常感谢、啊、弘毅给我们一个满足了一下我这个好奇宝宝的 好奇 心。 不是八卦。 对，不是八卦。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今天弘毅给我们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今天推荐这首歌呢叫《歌谣》，是李荣浩在九月份发布的一个新歌。 啊，一首新歌是吧？ 对对对。 OK， 那现在大家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李荣浩的《歌谣》，一起来听。 刚刚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歌谣，但是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给大家放完了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今天呢，我们这个请来了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优秀的姑娘啊，这个弘毅啊，她刚刚给我们推荐了这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为什么给我们推荐这样一首歌呢？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这首歌是无意之间在音乐上面，就是那个百度音乐上听到的。然后呢，这歌一开始并没有太吸引我，但是它的名字确实吸引了我。而且我看了一下它的歌词，歌词主要是讲了一个在外的游子那种思念家乡打拼的那种心情。其实我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呢，但是我也是一个离家不算近的在外求学的一个所以说刚刚开学还挺想家的，然后一听到这首歌心里还挺有感触的， 唱出了他的心声啊。就说到开学，那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9月10日教师节。在这儿呢，我们三个也是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我们简单的聊一聊每个人的印象当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好吧？那大佐你先开始。 弘毅先开始。 那弘毅先开始。 对。 行，我先开始。我印象中最深的老师应该是正在接触的学校的小课老师吧。我的小课老师是刘卓老师，他年纪不是很大，应该30多岁，我们都管叫卓姐。她长得很漂亮。平时跟他照相呢，我们都感觉颜值都被碾压了， 压力好大。 对， 毕竟人家是一位美女老师嘛。 对。然后卓姐对我们特别好，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差距不是特别大嘛，平时有很多的共同话题，然后也经常在一起玩什么的。她在同学们过生日的时候会帮那个同学去过生日，而且在自己的家里给弄了一个 BBQ 的一个聚会，专门为一个同学就。所以说这老师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大家小课组10多个人去他们家聚餐，当时玩的特别开心 啊，好暖心、啊。 我也想要这样的一个老师。 那你谈谈你印象当中？ 今天上节目的我呀，完全就是在这半个小时里边受到了一点的伤害，你知道吧？ 这个男朋友的暖，然后 老 师 的 暖是吧？ 我只能体会到衣服的暖了。这直播间还是挺热的。这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我觉得是我爸爸。因为他也是一名老师，虽然没教过我。 左老师。 对，确实是左老师。你要是叫其他老师还坏事了呢，我。 左老师。 怎么说呢，就是反正在小的时候，就是他去哪个学校我就去哪个学校上学，我就一直跟着他走，但是他一直没教过我任何课。为什么说印象深刻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应该犯了一次错误，然后他在我的印象里边，我爸爸是非常温柔的一个老师的形象，就是他对他的学生极其温柔。然后我小时候犯一次错误，应该是5、6年级的时候，就是被这个班主任通报批评了，然后直接把电话打到我爸那儿去了。这我爸这二话没说，上来就是一脚。 真的？ 真的。这个当时我还记着那个踹的距离，应该能有咱们直播间这么远。就是从左边踹到 这有个5、6米了吧？ 对，直接就一脚飞出去了。然后他就没跟我说任何原因，反正我也知道我是真做错事了，我就那个老老实实的躲在一边。 确实，这一脚让你学乖了。 哎，真的是，就从那之后我就发誓，绝对要听我爸爸的话。对，不听话真的是会挨打的。 我还以为以这个爸爸一般在学校当老师，可能孩子都在学校是扛把子一样的角色， 绝对不可能的。我跟你讲， 顶多是个拖把了。你现在， 对， 那我说我的老师吧，我觉得两个老师让我印象很深，我简短说一下。一个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丁老师，因为我觉得他是把我从这个专业，就是你也教你大课的这丁龙江，他把我从专业打开了一个思维，看到了另一个维度，而且他是一个挺关心你的工作状态。 打开了另外一个维度，你是指三体吗？ 打开了一个信息科学的维度。哎，没有了，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思维很跳痛的人，能跟上他的脚步的人，我觉得在思维方面应该会有很大的成就。 对吧？应该有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习老师，这个老师呢，他不是教会了我就是什么专业上的东西，习，对，梁习的习，习老师。但是他呢，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给了我。 习成老师是吧？ 不是咱们学院的老师。就是他在生活当中教会了我很多东西，起码教会了我在别人的角度为别人 着想，我觉得这两个老师都是让我印象很深的。 嗯， 那么我们三个也谈了一下，确实祝我们提到的老师都节日快乐。 对，对，毕竟今天是9月10号嘛，是一个这个举国欢庆的教师节的日子啊。这个俗话讲叫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啊，这个为什么叫做师者呢？ 嗯， 因为他们是今天白天这个5点钟节目的时候，我还特地做了一期专关于这个教师节的特辑，然后上面就是说，中国人对于老师的这一称谓叫做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是不仅仅教会我们知识，还刻画着我们的灵魂，教会我们怎么与其他的周遭的事物去更好的和睦相处。嗯，所以在这儿，那个我们仨也就不代表别人了。也不能代表我们节目组啊，就是谢谢所有教过我们的老师，以及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这些老师们，非常感谢你们在这个教师节的到来的之际，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老师们关注我们。 嗯，对对对对对，这个行了，差不多咱们的节目时间也快结束了。嗯，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支持，非常感谢弘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祝你继续优秀下去。 就是这么优秀， 就是这么优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稍后大家要收听收看到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再见 再见。Thank you.